好，翻嚟第三节喎。嗱，第三节咧，我哋梗系讲下啲新嘢啦，系嘛？ 系又系 F 十五啊 ，F 十五啊，啊，今次呢个 F 十五劲啊，呢、這个 F 十五咧，竟然咧佢喺战机上面而家试新嘢， 系 最新武器，大家都知系咩啦？就系、是、星战武器嘛， 招招招， 招招招啊，系啦。咁呢个咧就英国每日邮报啊， 呢、這个系咪 F 十五变咗 X wing 啊？ F 十五 X wing 系啊，跟住裂开咗变成 X 出嚟。咁呢个咧，佢哋话原来今年夏天开始啊，首先咧就 F 十五上面测试呢个镭射武器系嘛， 系 啦。咁咧斗得而家嗱，大家记得 F 十五咧，其实就应该系属于波音噶嘛， 系。 但系咧今次发明呢个武器嗰咧就 Lockheed Martin 啦， 系 系啊，用咗其实佢唔系贵噶，用咗2600美金啫。啊，一个叫做盾牌项目，喂，盾牌咪即系 shield 啊， 系 即系神盾系嘛， 系。 咁呢个盾牌项目啊。佢哋话咧就射出50,000瓦，系啦，咁咧就可以将啲无人机咧导弹咧就足够可以摧毁佢啦。 系， 咁依家啲人就开始讲啦，咁点解要揾 F 十五去做呢件事啊？咁啲人就话咧，其实因为咧嚟紧咧 F 十五咧就即系大家喺度谂 F 十五其实嗰个空间啊， 系， 即系呢部嘢咧，因为美国咧系从来都系主力啦，即系300-400架依家仲有， 系， 咁你话要汰除佢呢又嘥，佢本身空战又劲， 系， 咁佢仲有啲咩空间去发展呢？啲人就谂啦，哇！咁不如试下整呢个雷射，因为咧，如果整个雷射有咩好处呢？雷射咧，首先咧就可以击落一啲咧附近啲导弹。嗱，如果调翻转嗱，大家开始谂一样好反智嘅嘢啊，就系而家系咪全国每个国家都会玩呢个嘅无人诶唔系无人机，无人机会玩啦，玩隐形战机啦。 系， 但系如果大家有冇谂嗰样嘢就系、是，就算我俾你睇到又如何，你都吹我唔涨，咁我咪赢你咯。即系我摆明嚟打你，你都挡我唔到。咁有咩方法可以挡我唔到呢？就系、是、我嚟。然之后你射导弹射我，我就用啲光学武器全部 kill 晒你。你一支导弹要$100,000，我一下得$2啫。咁你咪睇下你射几多咯。你射极我都有嘅。咁最紧要就系我招招招咧，我有300架。你有冇3000发呢啲咁嘅导弹咧？冇噶嘛，正常国家。咁所以我咪赢晒咯。跟住然之后我总之射到你冇之后，我就系咗投弹。仲要、哦、上次我咪同 Alex 讲过，先进鹰可以摆20几支噶嘛？系咪？ 你有冇睇高弹？ 系又高达， 你有睇呢、這个呢、這个最后呢、這 个加美 呢、這个沙萨比同埋呢个即系呢个 系 马沙之反击， 系 呢、這个联邦军用大量嘅导弹去射去呢个所罗门嘅， 系 结果用呢个沙萨比系用咗几粒呢个浮油炮， 系 就 KO 晒所有导弹， 又系浮油炮， 浮油炮都系招招招啊， 招招招啦，系啊系， 系啦，就类似嗰个情况， 射到你破产真系，射到你破产，人哋已经系倾全国之力射嚟噶，系咪先？咁你咪破产啦， 系。 咁所以咧，嗱，成件事咧，我哋就嗱好反转咁谂好嘛，即系咧，如果你反转谂咧，你就发觉点解呢个 F 十用 F 十五咧 ？F 十五嘅速度系全美国嘅战机最快， 2.5倍音速， 2.5倍音速，即系话如果我配合我咁快嘅速度。再加埋咁劲嘅镭射武器，其实你咪将成个 F 十五翻生，咁同埋最好嘅地方就系、是，你冇发觉咧，以色列依家好盛噶嘛，佢真系不停咁翻身啲 F 十五嚟用，其实佢系咪一早睇到啲嘢？ 平靓正又好力， 如果再加埋镭射武器，其实哇调翻转啦 ，F 廿二咁贵，做乜仲要做啫？其实你做咗，嗱你嘅隐形啫，系咪？但系我依家唔隐形，但你都吹我唔涨。 唔系问题，如果 F 廿二除咗空优个优势之外咧，其实。 对地面唔够劲， 唔系嘅主要用途都被 F 三五取代到咗嘛，已经 系啊，勉强系噶， 系啊， 同埋其实 F 廿二咧，你做地面服务咧又唔劲， 系啊， 即系佢嗰啲光学设备咧对地嗰啲搜索又差咗， 系啊， 咁同埋咧佢嗰啲嗰啲叫咩数据链啊，又渣喎， 旧啊，上 佢净系得佢嗰个22链咧得嘅啫，16佢都差差地， 系 佢嗱，例如 F 啊 Alex 揸架 F 三十五， 系 我揸 F 廿二， 系 我同你倾唔到偈噶。叫做就话指挥更加差， 你变咗唯独咯， 系啊，变咗我系独男， 系啊，你唯独， 你唔理我， 系啊， 系啦，你调翻转你系队长，你仲可以同每一架机倾偈，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咧依家调翻转咁谂咧，我哋咁样分析咧，就觉得今次 F 十五就好有前途啦， 系 啦，就好劲，同埋咧佢咧其实咧依然咧可以装好多其他武器噶嘛 ，F 十五咧个载量又大嘛，那个航程又够远。 系啊， 咁所以呢部嘢系好贵嘅。 呢个系我称之为 Boom Eagle 啊嘛。 Boom Eagle， 因为呢个打波斯湾战争时候嘅 F 十四俾个 Boom Cat 啊嘛。 Boom Cat， 所以呢个俾个 呢个叫 Boom Eagle 系啦 ，Boom Eagle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武器咧，大家值得期待噶。 系 啊，今集咧好多武器都好值得期待嘅。 系 啊，下一架啦，下一架呢个咧 ，Alex 要好耐。 喂，近排咧大陸咧諗住用啲彈劾喎。 係。 系啦，呢、這个咧就好旧啦，呢家呢家系咪苏联嗰阵时啊？ 苏联 T54 嘅T54-55嘅翻版啦， T54-55翻版 系啊。 呢架嘢咧就应该大陆就复制 系啊， 系咪授权俾佢嘅？应该 授权嘅，授权嘅。 你知唔知大陆嗰阵时咧，原来高峰期值咗5000-6000架？ 系啊， 5000架，而家仲有2000架。 唔奇啊， 系啊，跟住而家咧就话咧攞嚟玩喎，嗱，但系咧 Alex 咧又有另一个角度啦，佢咧就话咧无人战车咧，依家咧就你见咧，嗱，大家见到佢呢、這个唔知打机地通拿 咩啊，摆明呢个就 Way of Tank 嚟噶啦， 系咪啊？我都知我细个玩地通拿啲喎 ，Way of Tank 只 game 嚟噶，摆明呢只就系实体版咁解啫嘛，系咪？ 个太阔真系好正，我真系觉得，我以为咧佢喺度弹街机咋？ 咩啊？呢只 Logitech 嚟噶 ，Logitech 啊，系、啊，系、啊。 唔系喎，苏联唔啱喎，苏联系行棍嘅，两碌棍嘅，你行 Logitech 系唔啱嘅， 系嘛？ 系咯，唔得，唔合格。 但系大陆系玩美式嘢噶嘛，而家 咁啊，美式嘢嘅 mouse keyboard 啦， 唔系咁我叉车又唔可以去到 啊，即系俾多你 Xbox 360啦。 诶，阵间讲，阵间讲 Xbox 系啊，你真系讲得啱，阵间要讲 Xbox 360嘅。 系， 但系咧呢架嘢嗱 ，Alex 要讲下啦。呢架嘢咧，你话你觉得大陆其实就唔系个最翁之意，就不再无人战车，系嘛？个睇法系咩咧？ 佢需要个控制系统啫，试个系统 work 唔 work 啫？ 系 系啊， 系即系佢今次就系揾一个载台， 系啊， 就去试一试， 再睇佢试一个系统啫嘛。 系哇，但系个系统咁大嚿啊！即系依家见到佢好似成嚿嘢，好似冇开胃， 好难嘅、啊。大佬呢架嘢一四条友揸一个驾驶员， 系 一个炮手。一个填装手，仲加埋车长， 系咯？ 你一个人点样做四个人嘢咧？难啲喎、 啊。定系其实嗰四个人就喺嗰间房度整啊？但问题系佢系咪要自动装填噶嘛？依家大陆 填装你做唔到，自动装呢部做唔到嘛？呢部 哦，所以学你话斋就用呢部嚟纯粹系 试个系统，试个控制系统。 迟啲就应该会装翻嗰啲新啲嗰啲。 系啊， 但系美国好似咧，佢发亲呢啲都系整架新嘢出嚟， 系新嘢噶啦。 俄罗斯都系新嘢嚟， 俄新嘢嘅。 咁系咪其实证明咗大陆系穷啲嘅？ 摸住石头过河， 系 就揾啲现成嘅石头试下摸摸到先， 会唔会摸好耐噶？要 咁摸咁咪 佢唔系靓女蚀底， 咁梗系要摸嗰啲见到嘅石头啦，唔通摸唔到啲见唔到石头嗰个会浸死咯？ 哦，哇！你都间接咁传紧大陆， 明白？我冇传啊，我引用呢个邓小平嘅说话啫嘛，系咪？ 系唔好理新车旧车 work 就得啦， 系啦，系啦，系冇理黑色白色啊， 系啦，系啦。之前你知唔知大陆有网友笑咧波兰嗰架，波兰咧咪有架隐形坦克嘅，即系光学，佢又唔系光学隐形啦，即系佢成个黑色噶嘛， 系啊， 跟住咧就好似入吸波咁样嘅样，同埋遮晒啲红外线， 系啊。 之前大陆我有笑佢啊，话咦，其实但系即系坦克最紧要都唔系讲隐形，但系坦克最紧要就系咧装甲够厚，行得够快，机动性强，咁啲火炮劲咁样。咁其实你大陆应该数埋三样嘢都去唔到头三噶嘛， 去唔到， 同 top five 好难系 唔得。 都仲争啲， 都甩碌啊， 都甩碌系啦，甩碌啊成嗰啲， 即系甩碌，真系 physical 个碌甩出嚟啊！ 系啊，真系唔系话普通甩碌啊，真系劲嘅。诶，下一个正啊，呢个咧，唔知阿力中唔中意啦？ 哇，终于有好嘢食啦！ 好嘢食啊！嗱，大家知 饼干啦， 系啊，唔系，但系佢咧，其实啲饼干咧，虽然我未食过啦，但我见咧，佢啲饼干好似都有几只味嘅都， 系 唔系啲 hea 嘢？ 系 咁，依家咧，佢哋陆军咧，终于咧开始玩嘢咯，就依家出呢个 pizza。 系 咁出呢个 pizza 咧，我谂咧个热量都计过嘅。 系 啦，嗱，依家大家睇咧就嗱 ，pizza 依家近睇个 shot 咁啦。你睇呢个士兵食呢个咧，就应该系细块啲嘅。 系切咗啫， 细块啲嘅， 切咗啫。唔系噶，如果你真系军用厨房啲 pizza 咧，唔系圆形噶，系长方形噶。 唔系，佢咪就系呢个长方形。 系啊，所以长方形切出嚟咪正方形咯，细块咯。 系，其实 即系唔系我平时 pizza 食嗰啲一块咁样成个三角形。 系啦，系 似啫。 正方形嘅，咁呢个咧就应该系佢获发呢个军粮，系咪就应该系佢打野战嘅时候有嘅？定系平时都会有？ 平时都有嘅， 平时都有 系嘛？只要有任务就俾干粮你食噶啦， 系嘛？ 即系无论训练好定系真系有任务， 挨好多日噶可以， 系啊， 系嘛？咁同埋佢哋话咧，依家呢个 pizza 有样好， 系 可以咧你唔使要好冻嘅地方先至 keep 到嘅， 系 咩？你平时咧摆廿几卅度咧。啲 pizza 唔好，唔系佢个包装做技术做得好啲嘅， 系啊。 但问题如果点样加热佢 咧？加热就好似佢哋平时食饭咁咯， 即系又系倒水落去嗰只粉嗰度， 应该系加水石灰粉系嘛？ 石灰粉嘅加热， 加热咯。 哦， 我估系类似呢类嘢。 OK， 嗱，佢又冇好 detail 讲到咧，佢加热嗰 part 系， 但系佢就会讲咧，就话如果佢摆喺二三十度嘅地方，有时可能你去沼泽啊，或者森林好热噶嘛， 系， 嗰啲地方都唔会坏嘅。 但问题我就想啦，如果你要浸在水里怎么办？ 埋可能他做到个包装里面无菌咯。 无菌真空。 真空无菌咯。 是吧， 是啊。 咁是啦，可能咁啦。 好似太，这个技术是太空食物的技术嚟㗎嘛。 哦，好多时呢他们的食物都是跟 NASA 合作的。 是啊是啊。 是啦，会真的这个。 是啊。 咁同埋呢就呢嚿嘢呢，因为现在呢你可以整 pizza 之后呢，会不会多啲人当兵呢？啲伙食好啲。 其实 pizza 在美国来讲是 fast food 嚟㗎，不是什么好食嘢嚟 㗎。但是都好好啦，迟啲会不会出 burger 呢？ 是 burger。 即系如果有 burger 系咪会开心啲？ 就有两块 pizza 夹住块午餐肉，咪 burger 咯。sperm 啊嘛，系咪？sperm 咩？嗰个故事都系 sperm 嘅字嚟噶嘛，系咪？ 哇， 系啊 ，sperm 呢个字，系 sperm 呢个字点嚟噶 ？sperm 呢字咪 简改少 sperm 呢个字咧，大家维基都睇到噶啦， 系 就 s p a m 啊嘛， 系 咁嘅字本身就唔系解垃圾咁解嘅， 系 因为咧嗰阵时英国佬穷啊， 系 打完二次大战之后咧，要人救济啊。咁美国佬呢就会俾啲，梗係唔会俾啲新鲜猪肉你食啦，因为俾啲罐头嘅午餐肉你食。 嘩，啲好似等㗎咗。 咁干事嚟讲，嘩好正㗎， 高级嘢。 嘩，你有肉食喎，战场上面。 咁啊係，咁啊 开个罐头煎返而佢食有得食㗎喇。 咁係，喺战场上 係。咁但係问题就係你打完仗和平都要食嗰下就几惨。 喔，咁啊惨啲。嘩，如果真係喺军队可以有肉食嗰阵 时，美国佬最巴闭嘛，我有可乐啦。我有咖啡啦，我有午餐肉啦， 有冇烟仔咧？ 梗有啦，烟仔大量啊，免费又唔攞添啊！唉，真系嗰阵 正啊！同埋我听法国佬咧都正噶，法国佬咧，你学你头先讲啲，仲加多样， 系 甜品，系一定有，一定有甜品，所以咧男人都食噶， 系 好多，所以甜好似入食添啊！ 可能 所以咧就佢哋系个啲人讲咧，法国佬先系最正 咩啊？ 当兵 错， 可乐我唔知， 意大人最正， 意大人最正， 醒有意大利粉。 有意粉食啊？ 系啊，你冇听过北非嗰个故事咩？嗱、哦，讲佢离题少少， 系 就系一个英国嘅战俘，嗰阵时英军嘅战俘，去到一个意大利嘅军营上，咁啊审问你啦， 系 咁嗰时佢问你食乜？咁我咁你告诉我系战俘，我乜都食噶啦， 系咯，俾乜咪食乜咯， 系啊，俾碟意大利粉食咯， 咁神 系啊， 战场意大利粉， 系啊，跟住佢问点解我意大利粉食嘅？咁我哋都食呢啲噶，你咪食呢啲， 哇正！但系咪佢即刻心谂，点解你哋食嘢食得咁讲究啦？打仗应该 hea 啦，我都要俾你捉到咧。 咩啊？意大利人打仗系朝九晚五噶， 同警察一样。 系啊， 警察夜晚去做贼噶嘛。佢偷完你嘢之后，第二朝你报警，又系你。 系 啊，我都系。我面啲发型好似你噶。 系啊。呢啲意大利军嘅笑话，第一专题慢慢讲下。 系啊，呢个有排讲噶啦。 系啊， 系啦。好嗱，咁咧就我哋就讲埋下面啦吓。咁咧呢个咧就美国陆战队啊， 系 嚟紧咧，原来咧佢咧有个 project， 系 就系咧要研究呢啲大型嘅无人机啊。 系 嗱，咁大家咧嗱，依家先睇幅相先。嗱，如果睇到呢个咧两栖攻击舰系咪啊？咁咧你见到啊，唔系呢个都唔系攻击舰， 都系驱逐舰 嘅 size 啊。 嗰啲叫咩啊？ 护航舰。 睇先，呢架应该 系。 系啦，类似啦，系啦，自由级嗰啲。咁呢架咧，嗱，大家见到咯，呢架咁嘅无人机咧，两个涡扇咁样。 甚至以前啲水上飞机嘅， 好得意啊！呢架系嘛？ 系啊。 咁咧呢架嘢咧就讲，嗱，唔系得一个 model 噶。 呢啲似 Flying Ball 啊，以前嗰啲飞船啊。 Flying Ball 啊 ？Flying Ball 系。 系啦，有机会似嗰啲。嗱，但系我想讲咧，就依家呢个咧，你唔好见呢个系唯一一个嘅造型。 系 嚟紧佢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喎。 系咪 fashion show 嚟嘅 ？Lockheed Martin 好似咧系有入标嘅今次。 呢啲系 fashion show 嚟噶？ 唔系 fashion show 嚟噶， 概念股嚟噶，全部都系。 唔系噶，呢个坚噶，我估。点解咧？点解坚咧？因为大家知道美国陆战队咧系企四个军种入面咧，其实佢都要威噶嘛。 系。 但好多时咧，对佢哋最惨嘅地方就系佢做乜嘢都慢过人嘅，因为咧海军同埋空军斗啦。其实陆战队咧成日都会即系冇人睬佢。 系。 同埋佢要嘅武器系骑呢啲噶嘛。 系啊， 即系你知佢净系得嗰个作战系统。 系啊，你知佢而家用德国枪，唔想用美国枪啊！ 唉，真系惨啊，真系。 系， 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就海军陆战队咧，想一个大型嘅无人机系统咧，可以做运送， 系， 但系又可以做攻击嘅。 系， 佢哋就谂啦，嗱，佢哋而家未有啲 MV22 嘅， 系啊， 系咪？咁佢哋咧谂住咧，可唔可以有啲咧系可以保护到 MV22？ 即系例如可能有啲可以攻击到嘅型号， 系 咁依家佢哋话咧呢个系统咧就叫做 MUX 啊， 系 咁大家就听住先啦。咁呢个 MUX 咧嗱，开始我哋讲嘅咩规格咯？ 咦，即系似一个 好 小型版嘅 MV 廿二。 首先咧呢部嘢咧要可以载到咧 9500磅，即系四吨几嘅物资。 哇！ 飞咧就要飞到咧9000几米。 哇！四吨几好多噶咯， 好多噶。九千几轻型战机咯， 轻型战机嚟噶。 系啦，可以装到电战系统， 系啊， 仲有可以装到地狱火， 系啊， 可以装到 AIM 九 X 啦。记住啊，已经好似一架空军咁嘅战机啦。 四吨几有几多重？几重咧？可以做到四廿人， 四廿人肥仔仲要， 系肥仔嘅。 系啦 ，AIM 120， 系 AGM 88嗱，注意啊，系 E 啊， 系 唔系 B 啊，唔系对面嘅 B 啊，系 E 系劲啲嘅。同埋咧，可以做啲 JDAM 嘢， 系 啊，大家开始谂啦。哇，咁呢架嘢真系有几劲啊！ 系 呢架嘢系咪好劲啊？ 系 呢架嘢咧，就会有啲似咧 Bell 咧，一架咧叫做 V247。 呢个空中 呢架好劲啊！呢架 攻 击机 嚟喎，呢架 系啊，呢架嘢咧， 大型攻击机嚟喎， 佢偷咗 V22 嗰个概念， 系 系啦，就可以咧变咗咧一个高速嘅无人机。 系， 重要系点咧？佢可以空中支援之外咧，啲人话。可能嚟紧咧太空个计划佢都有份帮手， 哇！ 系啊，所以咧呢部嘢真系个前途系好劲，但系又咁讲，暂时咧有边个入个标咧 ？Bell V247 系啦，咁同埋咧就头先你见到大家见到嗰架，即系呢架有两个好似涡扇咁嘅嘢，系啦。咁咧呢部嘢个好处嘅就应该够平， 系， 同埋咧个载力应该够劲，但系就好慢啊。 你知道 Bell 嘅母公司系咩啊 ？Bell 嘅母公司啊，诶、哎，你好似讲过， 摩根马田。 又是 Lockheed Martin 啊！哎呀，真系呢、這个世界真系好似被 Lockheed Martin 玩看透了世情咁样，乜都系佢， 系啊， 系嘛，即系呢个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